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42首，《愁城延秋夜》即事见证。韩红。长殿迎风早，空城淡月华，星河秋一宴，真楚夜千家。节后看阴晚，星期莫一奢，向来迎秀聚，不觉以名压。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